老炫了。 这歌好长好长的，现在听听每一个歌手的音色表达非常的清晰记忆。 对，而且非常的精准。 是的，是的。今天呢，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十周年奥运会的纪念日的这样一个主题呢，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么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得找一个能够记录历史意义的人来分享这个节目。 是的，就是每一次呢，这一位嘉宾一出场，大家就对于这个整个的含金量是不用怀疑的。 听起来， 说起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男五号嘉宾谭怀宇先生，欢迎欢迎 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还挺激动的，我觉得这歌 真的是 真挺激动的，而且怀宇先生在现场见证过，他更激动。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了很多，依然是很多的资料哈。我们今天应该是这个加上视频直播， 对， 非常的珍贵的一些瞬间，但是呢都被他定格成了永恒。 是的，就是我作为一个篮球迷，看到这个中国国家篮球队跟美国篮球队交手的那一瞬间，是不是特澎湃？ 是 吧？ 是吧？对，其实这 打死他们不是。 哎，不要说这心里话， 不要不要，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激动啊？ 对对，实际上那是挺激动的，最激动的还是中国队出现那一刻。 啊、 哦，真的， 小组出现那一刻。 哦，你看看， 姚明啊， 有， 对， 是的， 教练抱着姚明那张照片，对不对？ 不是瑜伽 啊，瑜伽，对啊，瑜伽，瑜伽， 这当时太嗨了， 太嗨了， 太嗨了。 我们珍存这段记忆，永远在我们的心中。今天带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纪念日的时分哈， 是， 让我们的怀宇稍事几分钟的时间哈， 对， 我们把资讯播完毕之后，要跟着怀宇一起走进这又长又短暂的十年啊。 哎，还真是。 窗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哎，道儿， 哎， 我2008年的时候啊，就参加咱们台那比赛呢。 哦，还真是 一年的时间。 你那个应该是在第一届。 对啊，就是第一届嘛，很长很长，因为有汶川的地震，有奥运会的举行，这个赛事拖到了10月底才结束。 哦， 啊，那时候北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啊，那是街上没什么人，全看奥运会比赛，要不在场馆里头。 啊， 庆祝， 难怪。 哦， 我那年是错峰出行来到了北京。对，我11月来的嘛，正好奥运会已经开过了。 是的， 那开过之后呢， 也会有一些， 对，北京并没有一片狼藉啊。 对啊， 对， 非常 然后我来了之后，真的是发现哇，这就是北京带给我的感觉。 对对， 十年了， 是的，一晃而过哈。 嗯， 我们都还记忆那段封存的东西哈。 是的， 首先我们来看到十年之后首都机场的变化哈。 啊， 首都机场航站楼呢，这个要限时停车了。 对，这个我是刚刚从机场归来，我现在的感觉啊，首都机场的吞吐量真的有点承载的有点过大了。 啊， 对，几乎每一班飞机都不会正点飞的。 是的，8月16号呢起哈，将首都机场呢对这个航站楼道路采取限时停车交通管理措施。 嗯， 1号、2号航站楼出发层道路的限时停车，哎，只有5分钟。 5分钟。 3号航站楼出发层到达层道路限时停车8分钟。 是的，那对于为何要限时停车呢？这个市交管部门给出了这个原因啊。近年来民航业蓬勃发展，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增长。航站楼前道路交通压力真的日益凸显，车辆在航站楼出发层等待接机占用了落客通道。 对， 夜间斜停或打开车辆后备箱故意避免监控等这个交通违法行为较为突出，极易造成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及停车资源紧张，降低了航站楼前道路的通行效率，严重影响进出港旅客的出行效率。 我们都感受过哈。 是的， 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说呢，将利用监控实时记录车辆在限时区域之内超时停车的行为，超了1秒，嘣儿，哎，车辆超时将录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并依法相关呢予以处罚。 是的，这个如果要是违反了的话呢，当然有相关条例啊，对其处罚200元的罚款。 嗯， 而且呢还要记3分。 哦，你看看，我们一共12分，大家要小心谨慎，要不要触犯法律哈。 对，但是呢也有特殊的啊，就是像什么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这些车辆，以及乘坐人数大于或等于20人的大型客车是不受限时停车这个措施限制的。 记好了大家哈，如果发生了道路的拥堵、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等情况呢，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随时拨打 机场的交通支队的值班电话或者现场执警的这样一个辅警的电话，经证据核实情况属实，以上述情况也不会录入这个执法行为。比如说你这个我停了8分钟，他前面走不动了 啊，对呀、啊， 这没有办法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提示啊，说机场接人的时候啊，要按照规定的车道行驶。对于接送乘客或需要停留较长的车辆，请将您的爱车停放到我们也知道那停车场或者停车楼。 对， 首都机场除了1号航站楼停车场之外，2号、3号航站楼停车楼24小时内第一次进场前30分钟免停车费。 哎，是的，其实还是很合理的，这样 是的， 对。再来看第二条啊，关注我国贵州。 贵州怎么了？ 贵州又降低国有景区门票的价格了。 好消息。 好消息啊、嗯、真的是为了旅游这个行业 是的 不遗余力。 嗯， 贵州省发改委日前印发贵州省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将降低一批重点国有景区的门票价格、 嗯、 带动省内其他景区门票价格下调，推动全省景区门票价格水平下降，促进旅游业高质量的发展。 是的，这次降价呀，景区范围是全省实施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重点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公园等质量等级评定为5A 级景区，且现行价格水平呢较高的国有旅游景区，也就是非常厉害的拔尖那些啊。 是的。 同时 ,4A 级以下以及国有景区降价呢，并鼓励省内其他景区主动降低门票价格，或者适应群众需求推出多种的优惠套餐。 哎，是的， 是方便大家去玩嘛。 哎，大家可以有机会去贵州感受一下啊。 是的。 第三，我们来关注大运河文化带、 你熟是吧？ 对，我熟这块。 嗯， 大运河文化带保护推进，北京将统一运河文化的遗产标志。 哇，这是我们台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点哈。 对、像这个运河文化带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项目。 是的。 那新八里桥建设立项，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编制规划，路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城市绿新起步区启动拆迁、 啊、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又有了新的进展。昨天呢，市发改委发布消息，大运河文化带的文保腾退、 啊、 文保修复、文化设施、生态建设以及历史风貌五大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今年还将聚焦城市副中心和白福全区域，抓好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并推进全市大运河文化遗产标志的统一。 是的，此外呢，重大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生态环境的改善、历史风貌的恢复，这三方面的工作也有新的进展了。文化实施布局方面，城市副中心博物馆、剧院、图书馆项目设计方案征集工作有进展，有新的进展，各设计团队摩拳擦掌，熬夜赶工啊！ 哎呀， 已提交了初步成果，并开展了专家的评审。那生态环境改善方面呢？ 对于大运河有水段，实施按月全面监测， 是 那共涉及监测点是21个，以及实时的去掌握水质的状况，并对大运河沿线开展污染溯源。 嗯， 沿线7个区均已经完成了溯源工作。大运河新增绿化景观175万平方米， 到时候通州那边真是漂亮的、厉害了， 真的是 啊，完全变了新风尚 啊。是的，这个现在基本上都是在通州这个区的中心那一个核心地貌啊， 是的 地方。是历史风貌的恢复方面呢，像鼓楼西大街7个院落完善了修缮，什刹海周边的西海湿地建设工程也已经完成了方案设计，南锣鼓巷4条胡同启动修缮整治等等， 城内的也在修缮当中， 对，同时都是在修缮的， 这是一片非常好的规划啊！想必之后再来北京的朋友看到了北京之后，那些他们父辈来了之后，北京变化可大了 啊！真的，这是北京吗？ 大北京啊！第四条呢，关注安全的信息哈。我们老说出去玩安全是永远第一位的哈。现在告诉我们，中国的游客在乌哥窟发生的车祸，乌哥窟你是去过的哈。中国广东3名游客在柬埔寨的暹粒乌哥窟景区呢发生的车祸，导致1人重伤、1人中度骨折、1人轻伤。 哎呦，是这样的啊，事发时间呢是6日下午2点左右，来自中国广东的一家三口乘坐当地的嘟嘟车，去游览乌哥窟过程当中与一辆越野相撞，造成嘟嘟车倾翻。 坐过。在柬埔寨看过嘟嘟车，就是那个三轮车吧， 那肯定的，就是那个小嘟嘟， 哎， 因为在那儿你必须得坐那个，那是最普遍的一个交通工具。 嗯， 但是呢，就确实 缺乏安全性， 对，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啊。 是的。 那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驻暹粒领事办公室的领事获悉后，随即赶往现场去协助处理了相关事宜。 是的，这个事故现场啊，越野车撞上乌哥窟的那寺庙的墙壁，越野车也受到了损失，车辆前挡掉落，嘟嘟车受损非常严重。 当地旅游部门提醒大家，在乌窝库景区之内啊，大部分车辆行驶速度很快，请尽量选择乘坐汽车。 嗯， 如果乘坐刚刚说嘟嘟车，必须小心驾驶。 对， 刚才说的嘟嘟车是东南亚景区比较常见的公共交通工具，多为自动三轮车。 对，其实都是这种嘟嘟车为主 方式哈、嗯、这是柬埔寨的事儿，来关注日本方面。 哎，日本方面啊，日企推出了外语观光地图制作服务，可翻译成中日韩三个语言。 方便大家哈，日本从事线上地图搜索服务的叫做 MAPIAN 的公司呢，8月6号透露已开始提供一项新的服务，用日语发送旅游与活动信息，即可制作英文、中文和韩文的数字观光地图、嗯、预计有意面向访日外国游客加强信息发布的地方政府，或利用这项服务服务于各国的人民哈、 哎、 非常方便。 对，这个服务呢，充分利用母公司凸版印刷的翻译系统、其特点就在于将人工智能翻译和译者校正进行组合、据称呢，可以转换为自然流畅的外语。 哎呦， 地图可以载入景点地址、营业时间等信息，用户还能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来查询路线。哇， 老说 太方便， 老说这个外语啊、要学好啊。现在呢，那些外语没有学得好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是的， 增加交通的交流的必要性，这很重要。啊、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就是世界各个国家越来越密切的交流，一体化啊， 是的，互通有无哈。时间一晃十年，2008年8月8号，2018年8月8号，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容颜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是的， 是的哈。但是唯一的那颗追逐美好的心是不变的。 啊哈。 有请周驼， 有请周驼，周驼好久没出现了， 没出现。哎呀，你回来了，豆豆， 我回来了，周驼，我都想念你啊！ 哎呀，我也是，豆豆，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环宇龙周登场。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看看今天啊，听众的留言、都是有准备、有体会的。 哎，还真是哈。 第一位， 这个 Note Math 说、10年前我还是个上2年级的小屁孩， 挺年轻的。 对，2年级，现在10年之后都已经高中和大学了。 10年前我还是个刚毕业5年的孩子。 10年前我也是刚还没毕业呢，我、实习。 人生啊， 对， 这个颠摇哈、他说原来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10年了， 嗯， 原来和林海的发小已经14年没见，你看这些事情会想起很多身边的事情。 是的，是的。 仙居的6年没见，再见也是路人了吧？一个匆匆的约定，生怕以后的朋友圈只剩下同事，生性怀念。 念旧念旧。 有些时候有些人还真的得你去时刻的去记住他，否则你可能真的就记不住了。 没错。 嗯嗯。然后还有这个 憨子 嗯，他说今天是8月8，正好北京奥运10年了，这个10年自己成长了很多，变化很大呀。 哈士奇女子，真的耶，刚刚更新了日期的时候发现啊，今天是北京奥运10周年啊，10年过得居然这么快。 嗯， 感恩时间让我们遇见。 哎，还真是。 这歌呀，我们的嘉宾谭焕宇先生在现场听过。 哎呀，真是太激动了哈！我觉得 现在听有什么感觉呀、啊，焕宇？ 还是那么亲切，但是恍如隔世。 哦，满含热泪都一点都不为过的，真的。如果在那个现场的话， 现场的感觉和现在10年后的感觉，其实明显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你看10年我们人发生的变化， 嗯， 我们这个节目的旅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对呀、啊， 旅行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10年前还没有出现定制吧？应该 没有， 对、啊、 连 APP 都没有吧？ 是啊，10年前 没有，没微信 有，没有。 08年的时候微信有了吗？还 没 有， 没有， 真的没有。 10年才有的微信吧？ 就这些年10年之间变化太大了，别说线上支付，就连线上支付的这个概念可能还没有。 就是钱包厂卖的好 啊，现在基本上都已经不出了， 这都是微信钱包， 对 不 对？ 对 对 对。时间变得很快，我们今天借着奥运会10周年的这样一个日子呢，要跟着我们的谭焕宇先生走进这10年的旅行记忆。 好。 10年啊，我觉得环宇很早，应该是08年。 今天是不是应该 Q 一下陈奕迅的10年出场了？ 哎，08年的时候已经很多年了嘛，旅行应该那时候已经是在路上好多年了。 当时已经有10多年了。 你看看人家，那就是2008年，1998年就开始在路上了，应该这么算吗？ 更早， 九几年更早，95年。 95年， 95年。 那95年的时候，哇，那你看也是 一 个20多岁的、 哦、日本， 第一次去日本， 哦， 然后呢？看到了真实的世界、不是人家嚼过的梨， 对、 然后感觉到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1964年东京奥运会发生的地方、这就是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 你会感叹 对， 是吧？ 对，就是再也不是说听到别人给你描绘的那个画面，而是自己去感受。 对， 而且那时候没有什么攻略，就是自己摸索、自己走啊，是不是？ 那时候就是碎片嘛，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就找你那点去 啊。 然后你要是喜欢的东西比较多，比如收集的信息比较多，那你就在那边可能就收获的就比别人丰富吧。 哎，问一下，95年的日本。交通状况是什么样的？95年 跟现在一样， 我的天， 我的天 哪，一模一样， 一样。新干线， 那也就是 新干 线， 20多年，他们没怎么变。 有些东西，比如说是不变了好，有些东西是变化了好。 嗯， 这个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是的， 没错。 然后我们去，如果出去多的话，比如说发现刚才咱讲的吴哥窟，吴哥窟那突突车多少年？多少年就是这个。所以虽然。提醒大家注意吧，但是有一个人得脚气了，也不至于全国洗脚是吧？ 也是也是啊， 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说95年就去日本了，其实我们的环宇行走了国家无数个国家哈。 没有没有没有， 关于这对， 我还不是哪儿都去， 不要谦虚， 我是比如说喜欢哪儿我就照死了去。 对。 啊、 哦， 他 是 这种， 但 是 英国去多少回是吧？今天借奥运会的这样一个契机呢，我们会回顾奥运会的这些那个时候的感受。那个时候北京的旅行是什么样的？环宇也应该见识过。 什么时候？ 08年， 08年。您作为一个北京人，那肯定是 会有感觉 吧？对啊，对啊，北京那当然了，北京那时候在08年之前是不分单双号的。 哦。 哦。 对，这是个变化哎。 啊，这是一个挺大的变化。 08年单双号啊。 啊，08年啊， 哦， 就是 单双号还是直接是尾号限行这种现在的这样 单双号， 单双 号，记得特清楚，因为当时我 那是因为人多嘛， 对，他限那对对车减少车流量， 没错，我那个尾号是金凯金色，我是8，尾号是8，我那个时候第一辆小车。哦，小白车，对，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开车上长安街，给我紧张的呀，练手嘛，你上别的路上练，然后就紧张，但是就练了一次就好了， 幸好， 哦， 必须得经历， 对对对， 是的，是的，哇，08年，那我都忘了我来的时候有没有， 你太小，你记不住， 是我记不住，我没有什么太关于奥运这方面的印象， 20刚出头， 对。 对， 二十刚出头。 因为我来的那会儿已经奥运会过去了嘛， 对。 但是那个已经是奥运会之后的北京的样子。 嗯、 对、 嗯， 我记得2008年最明显的好像就是像南锣鼓巷，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之前南锣鼓巷好像没有那么多人。 难以回忆一下， 南锣鼓巷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对啊， 我们小时候没有南锣鼓巷， 对，就后海鼓楼。 对对对，后海是比较它有水嘛， 嗯、 是吧？还是有点、 嗯、 那时候有个评，有一个评什么全国十大浪漫什么景区 啊， 在鼓楼算是一个吗？ 不是后海啊， 后海算是一个， 后海排在什么第五位？ 那也、 必须的， 约会的好去处。 第一名，鼓浪屿。 哦， 我印象特清楚。哦，原来这样啊！ 现在也还在十名榜单之内的鼓浪屿，一定是的。 现在就不排这个了。 哎，我那个 现在何止十大呀？对，太多了。 我来到北京之后，我真去后海，感受不是浪漫吗？因为我们都也是看到那些信息。 对对对， 真挺好的。那个时候的鼓楼，哎呦，酒吧一个一个的风格不同，然后那个迎宾桥旁边两边那不同的内容，去吃一个烤肉季，那感觉就感觉自己。 啊， 就感觉就是北京 你呀、 啊，北京人， 你不一样了， 哦、 你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喜欢的并不仅仅是那个地方， 哎、 而我们喜欢的重要的是那个气场， 那个、 气场、哦、那个人，而我们更喜欢的是当年的自己。 是的，哎呦， 哦， 哎呦， 对，还是那段记忆。 我还记得啊，到了我记忆特别深刻。 嗯， 2003年8月6号，我来到北京，这是八，我是第二天来的北京，今天应该算第三天来到北京，8月6，15年了。 哇，你已经来了15年了。我是2008年11月4号 我可以管你叫老北京了。要紧接着， 于大鬼。怎么驴打鬼都出来了？你 不是驴打鬼啊！ 确实说有很多的记忆， 因为 方便了，时代不一样了。 嗯、 你比如说刚才咱说的，微信， 嗯， 那以前咱们出去吃饭去，得找那个。得找熊丽姐，是吧？那他那个了解多。现在啊， 你得找大众点评， 不找熊丽了。 大众点评就 对，还真是。 而且你有大众点评了，您去世界任何一个大城市，靠大众 随便找， 对大众点评全 OK， 真的厉害、 啊。猫图鹰都不行了。 对，大众点评很厉害。 对对对， 嗯哼，就时代。就是 时代的发，就是 发展巨大 啊！对，发展 对， 这十年可以说是整个有一种真的是飞跃式发展， 还是就是它就是信息啊，人类的信息是急速增长。 对、 嗯， 就刚开始，比如说都是1000年， 嗯、 然后再过好多好多年再翻一回， 嗯、 等到2000年以后呢，就是几年。翻一倍、 嗯、 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对、嗯、 对， 老咱们在节目老说那个北京一日游， 嗯， 我那时候去天安门广场逛的时候啊，真的有好多地上的小名片 啊，对， 有的、啊、 贴地上， 对对对，现在已经绝对没有了。 对，现在那个 改变了吧， 时代不一样， 是吧、 啊、 我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去七九八，我就觉得哇、 哦、 这个地方好时尚啊、 嗯、 那时候就是经常也是去各个地方去拍一些照片什么的。 嗯，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可能就是现在的南四环啊， 嗯， 荒郊野外、 嗯、 什么都没有，全是一些待拆迁的民房，然后还有就是大片的森林。然后我说这地方能有什么呀，我说怎么这么荒凉，我说北京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但是摄影师可能觉得哎，这样的荒凉的感觉就比较好嘛。 是的， 现在可不一样了。 时间一晃，我们说的正是在兴头上、 嗯、 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啊，下面继续回味十年的北京。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

做相应的报道啊，看到了 在 都会说的这个十年的变化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紧跟这个十年的纪念日， 嗯， 邀请到了见证这十年变化的旅行达人啊，旅行家谭怀宇先生，欢迎， 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他是老北京， 对， 老北京 比较老， 是吧？老北京了，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没错。 然后呢，又去过世界这么多的地方， 嗯， 尤其是赶在今天这个日子，会，我觉得他会更加的感慨， 对啊， 嗯，因为北京变化太大， 而且他一直就是从事那个，就是记录每段记忆，这照片、相片以及信封、邮戳这些是无敌的，大家都看不到这些东西，特别遗憾 的。是的，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到底怎么加呢？ 对啊，我就会问我们的，要赶紧问一下哈，因为跟北京。 会有的，会有的， 会有的， 会有的，会有的，就像微信一样，以后会有的。 对，这些照片都是您在现场拍摄的。 对对对，这些照片都是我看的比赛。 哦。 然后呢，当时那个已经08年就不用说，数码相机已经挺高级的了。 有。 对对对，数码单反都已经挺高级了。然后这些照片呢，记录下来是个电子版。 哦， 但是电子版呢，在过往的十年里边，我的那个移动硬盘遭受过一次病毒， 哦， 没救回来， 哎呦， 所以90%多的或者98%吧的照片全都没有了， 扎心了， 遗憾的扎心了， 扎心了呀， 这是遗憾的。幸运的是呢，我当时把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一部分 备份了， 啊，对，拿出来了， 哦， 所以现在仅存的就是这个。而在十年前，我没有能力印 A4 这么大的明信片 哦， 那么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我才有能力， 嗯， 我才印出这么厚的纸来， 对对对， 然后呢，因为北京奥运会对我来说是个记忆，所以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奥运会结束3周年的时候，我把他们印成了 A4 明信片。当时呢，又在上头贴的奥运会的邮票和奥运会相关的，就是说篮球就是篮球的，开幕式就是火炬的， 是的 啊。然后呢，这个每一张明信片只印了一张， 嗯，好珍贵。 然后呢，当时还能找到这些相关的邮戳，因为三年，当时奥运会结束3年还能找这邮戳，就把他们定格了，也是8月8号那天盖的戳。 嗯， 现在这些都已经淹没在滔滔的岁月浪花之中。 是的，是的，而且每张明信片的背后都有文字的记录，这个太珍贵了。你看啊，这个是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3周年纪念，08年8月16号晚上，中国男篮战胜德国男篮59-55，小组出线， 都有备注。 比赛中姚明对战诺维斯基。成功封盖，寰宇之作，好有记忆点啊，诺维斯基， 好有记忆点。 对，这个每一张实际上，当时那个时刻都特别令人感动。 对， 嗯， 刚才你说的这个是55-59， 对啊， 在距离这个比赛结束前28.1秒的时候， 好清晰的 是58-55， 哎呀， 然后呢，领先三分，咱们懂吧？ 啊， 这20多秒领先三分，已经觉得这个鸭子差点就烂到锅里头， 是的， 飞不了，但是还是有点小忐忑。 嗯， 最后呢，还是在这三分钟，那个不是什么呀，不到30秒钟里边得了一分， 中国队 得了一分， 是的，是 啊，然后呢，这个过程。人家脑子记不住这么多事儿， 嗯， 所以得想办法把它记录下来。 对对对，相片很重要， 不能让它就是淹没在泱泱的这个岁月长河当 中。可是没办法，就是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老出去旅行，你怎么办呢？ 嗯， 你得做准备，然后回来之后花很长时间沉淀。嗯，否则的话，嗯，这脑子真不记事儿。 是的。 哎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现在就是十年都已经过去了，一晃，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们的这个年龄也长了，脑子自然也是跟着不太够用了。 那个头发那个已经 确实的比较严重。 其实不单单是08年的奥运场馆， 嗯， 寰宇经历了很多奥运场馆，全世界的。 对对，我去过 啊， 去过那个，因为奥运会这好几十届了。 对呀， 我就喜欢看这个，就是去城市嘛。 啊， 奥运会全在世界顶级城市。 哦， 没在一个偏远地方。 真的，真的，真的， 对吧？ 是的，他没有开在黑河。 嗯，没有，不可能， 不可能。 对 对对，所以，比如说第一届奥运会的主场馆， 嗯， 雅典。 哎呦， 啊，你只要到雅典。你就一定会看那个， 那必须得去， 嗯， 啊！对对对，必须得去。 嗯， 然后呢，比如说什么巴塞罗那呀，这都是我成长过程中的汉城啊，这都是 对 日本东京啊这些地方， 这都必须得去的啊！伦敦，这都， 嗯， 这就是这是一个痕迹，这是一主题。你要不去这个东西， 嗯， 觉得有点哎。 您去过几个？ 奥运场馆，除了北京， 鸟巢之前我去过九个。 鸟巢之前 就去过九个了。 对，因为申奥成功之后呢，是2001年的7月13号 那天， 距离2008年之间7年呢。 嗯， 然后在那7年里边，我还跟这主题还就是挺相贴的。 你看这个。应该是这个字儿，一个周一个科，那理科吧，是理科拍摄的一张照片。 对对对， 翻译制作， 对 对吧？你看多激动人心， 太激动！ 哎呦， 这是2001年的时候是吗？ 对呀、 啊，啊，这是2001年， 是 啊， 对 啊，那天晚上 申奥成功嘛， 我当时 糖就弹起来了，我爸也弹起来，电视机旁边糖弹起来了，特开心，嗯， 直接就冲出来 了。我都我好像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盛况这一幕，当时2001年还不在北京，只能通过电视上，然后看到当时的那种场景，还是。会觉得哇，太激动了！你看， 是的，是的， 还会未来还会有， 未来还会有 啊！ 对， 就是 马上冬奥会了嘛，对不 对？ 对 呀， 是。 只不过就是我们这活这一辈子，不能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起这个时代， 是。 所以要跟这时代走得近，人才活得鲜活。 去了那么多世界上那，比如标志性的场馆，奥运会的举办地，跟我们说说它的周边的感觉呗啊！ 这个说几个吧， 拎几个啊。 悉尼， 澳大利亚的 悉尼。 悉尼，首先呢，悉尼它不是澳大利亚首都，但是它是最大的城市。 房价最贵的地方就是悉尼。 对，是吗？ 对，澳大利亚最贵的地方就是它。那刚一家宾说来着， 对 比墨尔本贵两倍。 啊，真的吗？为什么你？对，那个墨尔本不是最宜居的城市吗？ 对，就是很贵，悉尼。 然后 我人口密度大。 对，它那个都在跟北京的位置差不多，在边上一点。然后呢，有一根地铁直接通到那儿， 哦， 都基本上都是这样专线啊，都是好像都叫奥运线啥的。然后到那之后，你只要走上来，走到地面以后，就到那个园区了。那个现在咱们北京鸟巢那差不多， 类似 啊，对，只不过它的那个建筑没有鸟巢更宏伟 哦， 因为它草嘛。 它是什么样的呀？悉尼那个？ 那个是个 什么形状？ 也是像个碗，但是它是看台呢，是不封不是像咱们是一个圆的，它是四个延展出去的平面，明白吗？所以它脚上有四个接口， 了解了，那样的 啊。我还记得挺清楚的，整个已经是红色座椅了。然后我去的那时候是 几几年啊？ 零一年。然后去那之后呢，凡是奥运场馆都有一个 tour。就是那个 带 旅行的那个几天行程， 只要参加那个就行了。然后他给你介绍很多，比如说先带你去一些摆放纪念品的地方，就有点像奥运博物馆，对吧？介绍一下当年的盛况啥的，然后带你进去以后，在不同的地方先拍大照片。 你在地线上，对， 大照片是在45度角那角上容易照嘛。然后呢，再紧接着呢就带你去一些重要的，去，因为主席台咱不能去，主席台背后那条应该是可以走到的。然后他就故意给你绕到这儿来，然后呢，那个草绿草如茵的吧，因为咱们现在知道这个这种大场馆维护起来是非常昂贵的，是吧？一直有人在那儿剪草、喷水，等等，就干这些事情。然后呢，这个是参加那 tour， 比如说看看他的餐厅，什么休息室， 对，运动员的休息场馆那些， 然后这都是该有的。 哎，那时候2001年就是讲解的时候全是英文嘛，全程 啊，全是英文， 哦，全程还是英文。零一年的时候， 对，那时候还没有那个 同声翻译的 什么 各国语言 什么 扫个码，啥都没有啊， 这 哪有那么。APP 还有翻译软件 啊，对对对，那时候现在真是不一样了。现在你去非英语国家，你扫一下可能也是 啊， 也是行的哈。 是的，是的， 所以 方便大家 不一样了。然后那个悉尼那主场馆不一样的什么地方呢？它在外边有一片那个金属的杆儿。这个金属的杆上呢，就是就像木棍一样，它是金属的，特别漂亮。 它是有什么功能性？ 然后呢，每一个上头刻着很多名字 啊。 然后呢，这个名字都以这个名字的抬头排个序。这上头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名奥运冠军。 哎呀， 还真是。 然后呢，到那以后，就是 名人杆， 比如说 名人杆， 你知道谁？你知道谁，你就到那儿找去。 找去。 然后呢，你比如说咱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运动员，你就汉语拼音，你就到那儿找去。 李宁， 一个字儿准有。 徐海峰， 是 不是这些？ 2001年的时候。 啊，2001年的时候，徐海峰，哎， 就反正就是这个冠军嘛， 啊，所以你就想啊。有多少运动员，你就想想这个，这片杆子有多少， 就这杆子是那一年获得冠军，还是所有奥运史上的冠军都在这杆子上，还是就截止到赢一年是吗？ 我觉得是奥运史上 的，史上的， 奥运史上， 对，就得冠军的都有，对对对， 对，你想想金牌一共才300，我想想300-400块嘛， 对啊对啊， 对，有些集体 肯定有他们的名字。 对，哎，这个事儿我不是特确切，因为时间也远了，我记不清 了。 但是记得这片区域，然后呢，他那个吉祥物呢是一个跑着的人儿， 跑着的人， 就是，动作就是定格的，在那个跑的那个样子，啊，这样的。然后那个他有一个霓虹灯，把这个圈勾勒出来，白天可以看到一个剪影，晚上可以看到一个灯。 这个我问个问题啊， 你问， 我忽然就觉得08年咱们这个吉祥物是个什么什么图标来的，这个是不是那个图标啊，也是个人五颜六色的啊， 这是 画着个圈圈， 不是，申奥成功的时候和奥运成功是标志物是不一样的， 对， 申奥的时候也是个跑着的人， 对，就是这个，你看我看见的这个， 对， 五环， 然后那个那是申奥成功的纪念，然后那 是， 后来呢，中间还一个中国印， 哦，对，对， 哦， 对， 对， 对， 对，是的， 是的，哎， 所以那个就是有这么一个不同的阶段，代表着奥运的不同阶段， 这是悉尼的记忆哈，2001年，17年之前， 对 吧？ 17年 之前， 17年之前， 再往前走走呢？还是再往后走走， 都有巴塞罗那 、 巴塞罗那也是那个场馆，那个很怪，就是像一个火炬，它举在天空中像一个火炬，但是呢比较轻，是一个一个圈，像陀螺是一个杆摄像机，旁边有一个斜的，因为巴塞罗那这城市太浪漫了，然后呢人家这个搞东西都特别艺术。 几年去的呀？巴塞罗那， 这是零几年去的，零四年， 零四年 的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是哪年办的这个奥运会？ 巴塞罗那，我想想， 1992年， 对对，哦，我天哪，92年人家就已经建出这么有意识流抽象的场馆。 1992年， 对对， 对， 因为奥运这个东西是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就是刚100多年出头嘛，它刚开始的时候是和世博会捆绑在一起的，世博会是1851年嘛，后来等到就是那个19世纪末那几年，然后奥运会加进来了，但是由于奥运会不断的那个变大，所以后来给分开了，奥运呢，是变成了4年一届，世博呢是五年一届 、你发现没有，道道准子，我自己还有环宇，我们聊共同的话题，时间过得太快，还有6分钟结束了， 我的天哪， 就感觉怪吗？ 对， 好靠，一看，哎，还有6分钟啊， 都有这样的感触， 啊，对， 超 好， 10年啊， 对 呀， 肖璐你也进来说吧， 对，10年我们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对 对 对，刚刚说的是这个巴塞罗那，96年紧接着就是亚特兰大，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对吧？ 对 对， 这你也去过吧？这个美国 亚特兰大， 没有去 过， 哦， 洛杉矶我去过， 洛杉矶， 洛杉矶呢，就是当时，到洛杉矶以后想找这个，但是中间呢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我太爱篮球了， 我也是， 洛杉矶湖人队主场的， 该看吗？ 必须得去啊 ！就看了一场， 没有，我因为我在洛杉矶待3天，没赶上他那个， 那个时候的湖人队有谁啊？那个年代都有谁啊？湖人队， 我是环球去的 哦， 然后那个湖人队呢，主要是什么呀？他外头有一片那个塑像。这堆塑像都是你那个心目中的大神， 约翰逊、贾巴尔， 我的天哪， 这些人， 大鸟 伯德啊， 这完全是，你就在那儿你就看吧，哇，原来神在这儿站， 篮球文化 啊，对， 周边的无敌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所有的运动场馆没有一个在偏远的地方， 都是在中心的， 都是在中心城市， 哦， 核心城市，而且世界顶级城市， 是是， 所以这个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拿世博会当主题。拿就是或者拿博物馆当主题，一般的都会，找这个找这奥运会的主场馆会比较容易。 今天呢是2018年的8月8号，我们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邀请谭慧宇先生啊，想问问最后的是掏心窝的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啊，这些年您对旅行的一个意识的变化，您觉得有什么改善？ 我觉得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是谁了。 Who am I？ 啊，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还组团呢，刚开始是参团， 拿着旗儿什么的， 后来呢是几个叫驴友嘛，驴嘛， 是是是， 那大家一起出去， A 车 A 房子 自由了。 后来呢，就这些年你们都知道，我的旅行变成我一个人了。 是的， 我越来越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一个人， 而我最终想要的东西别人给不了我，那么我就去努力 自己实现， 去做准备。 哦， 所以我的准备的时间都是比旅行时间长很多， 要长很多， 长很多。 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些年利用了很多互联网的这个便捷性， 对， 让我们更有自主性了。 对对对， 嗯， 就信息越来越通畅， 对， 然后能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多，剩下的就是您能走得多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走得很快的， 确实是。 现在玩的是比谁走得慢。 哎， 对，你只有走得慢，你光走得慢还不行，你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沉淀下来。 对，就是因为旅行，真正的旅行生活是理想生活，旅行生活一定是理想生活。我的理想是什么样的？我的理想一定不是别人的理想，而为了这个理想，我们花费的代价是时间代价。那个后排序在后边的才是金钱代价。 嗯， 花时间和精力都是最多的。 嗯， 但是这样最值得。如果在这个旅行过程中你不愉悦自己的话，那么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一个不爱自己家乡的人，怎么会爱上别人？怎么会爱上世界其他地方呢？ 哎呦， 说的很有道理哈， 大爱 国家。 乌江确实是哈， 啊，对，啊， 就是旅行会让我真的是觉得旅行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我特别认同刚才怀宇说的，就是旅行是一种你理想当中的生活， 是 因为旅行毕竟是短暂的，没有人把这个旅行当成是一种常态，一旦它成为常态， 它也会疲惫的， 失去了旅行的意义。 对，也会疲惫。 如果要是天天都出去的话，去哪儿无所谓，你只要出去就行。但是我们去哪儿有所谓， 对， 所以 有选择， 所以呢，我们就应该有选择，怎么出去， 有所谓才能有选择。 对，这个下一站有目标没有？ 有啊，已经准备了两个月了 啊，那 还 得再准备两个月， 不会又是伦敦吧？ 伦敦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这个意大利的情节还没完， 在意大利了， 去意大利， 意大利和 主攻意大利、法国， 因为意大利从这个这是2001年开始去，现在都12家了，然后 12年了， 12次 意大利了 啊，对对，但是我就是最终觉得比较惭愧的是，我还没有把它拿下，因为我怎么拿下的伦敦，你们看 到，对， 是的。 我没到现在没拿下意大利，我觉得很惭愧。 我的天哪，12次居然还没有把意大利玩透。就意大利真的是无论自然风光还是历史底蕴， 那你想想这世界上像这种地方还有几个呀，你能数得出来。那西班牙算一个， 法 国算 一个， 那个希腊算一个，英国算一个， 欧洲不多呀，就 其实欧洲 对 也挺多的，像德国， 德国、 俄罗斯、 俄罗斯、俄罗斯也， 然后美国， 美国。 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伴着奥运会的闭幕式的这个主题曲哈， 对， 也希望呢所有来过北京的朋友和即将到来已经来过的朋友，永远记住北京带给你的热情啊， 是的， 还有全世界的人民， 是的，那在北京待了10年之久的朋友哈，可以感受一下这10年你们自己的变化， 是的，来问问自己哈，谢谢我们环宇的光临， 谢谢我们的 照片，对对，谢谢珍贵的记忆啊， 来分享啊， 对，接下来节目叫，是的，是的，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希望我们下一个10年再相聚。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